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32集。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往外看，夜色似乎都有些稀薄了。又有辆车过路，是辆物流车，车厢里大概无数快递。司机看到这辆车一直停靠在路边，许是有些奇怪，放缓车速，摇下车窗，对着这头喊话： 朋友，是帮忙了吗？要帮忙吗？ 江恋也放下车窗，朝着那头摆手： 谢了，聊天呢。 物流车开走了，叶枫把那头的嬉笑声送过来。 大半夜在这种地方聊天，肯定是跟女的。 江恋想笑，或许是故事太沉重了，笑不出来。顿了顿，他问神棍： 不是说让矿族把箱子和血都送去彭氏部落吗？矿族把箱子给扣了？ 人心呐，隔着肚皮。那条讯息是彭一在山腹里留的，他不可能知道矿族出山后做什么。我只知道矿族当时是发了誓的，说一定送到，绝不贪扣，否则世世代代受折磨，直到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美莹可不就是最后一个人吗？ 风太大了，往车里来回灌扫，吹得手边搁着的抽纸哗啦作响。江恋又把车窗沁上。 恒一都能给自己的后人落咒，我想在箱子上他应该也做了手脚，就是怕矿祖出尔反尔，矿家的怪病其实也是由此而来的。你不是想要吗？那你就一直守着他吧，就算是帮我保管，等我来取。别弄丢了啊，离远一点你都会不得好死。 矿祖啊，八成是盯上了麒麟精。作为神族人，他知道这东西的金贵。我先前一直以为矿祖的口述是我写的，现在才知道确实是他。他当时在山腹内做工，又是跟着彭一的，听到不少事儿。当时九曲回肠内消息又传得到处都是，他应该是早就起了心思了。口述是矿祖写的，山行路线图也应该是他画的，包括湖中的倒影。作为工匠，这对矿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江恋默然，彭一留下的讯息为防意外，应该不是任谁开箱都能读取的。如果矿祖见诺，血箱子都送回，再转交皇帝，以皇帝的神通安排溶血以血开箱，拿到讯息应该都不是难事，甚至能帮后人免除血咒。 幸亏这矿祖没有坏到家，他要是直接扛着箱子跑了，把彭一的血给扔了，那彭一的一番心血可真就白费了。哎，说正经的，美莹的病有解吗？要是焚香他死不分你死，这也太让人难做了吧。 有解，别忘了，箱子回到我这里啊，就是回到了彭一的后人手上。成功焚香，那就是彭一的心愿达成，皇家的诅咒也就至此到头了。 所以你一声不吭地带着箱子跑了，是因为你觉得不是在害美莹，而是在做好事，默默地帮她。 江恋瞪了神棍半天，神棍的脸上还真浮现出了做好事不留名后被人撞破之后的谦虚。 哼，这又不是坏事，你干嘛偷偷摸摸的不跟我们说呢？ 这山鬼伤亡了不少人呢，为了我这活不活死不死的肚子，我不好再拉人去涉险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儿。你呢，伤又没全好， 这事儿吧挺容易的，就是灭个水晶焚个香我能搞定。再说了，葛大先生不是说过我吗？好命长命，可见我是能搞定的，不用你们操心啦。 还是一，你都能搞定，可见没什么危险，我跟着去也没关系。二，兴许正是因为我去了你才搞定了，只是葛大先生没有看到而已。三，帮美莹彻底断病根的事儿，我怎么着也得在边上压阵啊。哎，还有，咱们到了那儿就只是掏出山胆，然后点起凤凰铃，焚烧龙骨，把箱子架在上头就行了。箱子里的物件你都找齐了？ 哎，小恋恋啊，以我收到的讯息啊，也就是这样了，物件也差不多了，最关键的那几样备齐了就行。 哼，那挺容易的，我就说嘛，上次离开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事情还没完，果然这感觉是对的。 江恋重新发动车子，又低头看手机， 有信号的时候我跟千子也说一声，免得他担心。 哎，别，我建议啊，别跟他说了，说了的话他十有八九会跟来，孟小姐他这辈子都别再去那个九区会场才好。 为什么？ 有些话答应了高惊鸿不外传，神棍也不好多嘴，只能说得委婉。 你还记不记得在三江园的时候，那个螳螂人曾经写字咒过孟小姐？ 你是说那句什么，你会死在天梯那儿？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啊，我就是感觉那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孟小姐想平平安安的，最好别再去那儿了。 江恋不说话了，只是慢慢把手机收了回去。车内重又沉寂，风小了不少，偶尔能听到车皮和路面摩擦的沙沙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江恋忽然冒出一句， 你刚刚讲的彭一的事还有一处我没想明白。 什么？你说。 彭一去哪儿了呢？他没有离开那里，也就是死在那里了。你不是说他死了之后暴露的风险更大吗？ 这个我收到的讯息里完全没提这一节，可能是把自己烧了吧，烧的一块皮一根骨头都不剩，被烧成灰的人应该是没法自体繁殖了。 好像勉强说得通。江恋记得神棍被孟千姿打晕发抑郁时也说过诸如一块皮都不剩烧掉这种话。 那箱子呢？矿祖拿走了箱子，里头的人就一直没有发觉？ 里头都没人了之后，矿祖还挖了一两个月的密道呢，可能是等里头的人死光了他才把箱子拿走的。 不，这解释也太牵强了。那扇生门是单向的，只能从石台那头打开，彭一他一死就没有人能为矿祖开门了，怎么可能是等里头的人死光了才出来拿的呢？ 啊，也对也对，那可能做了个赝品把真的给换走了。 还是有点牵强，那口箱子的材质那么特殊，山腹里上哪儿去找类似的材料去做赝品呢？ 接下来的后半段的路程中，神棍完全被彭一去哪儿了这个问题给掩住了。 那这个彭一会不会入水晶了，把自己烧成灰就不怕暴露了，但是神魂还在，可以入水晶。彭一入了水晶，深度潜伏了。 神魂入水晶，他的神魂也得交代干嘛要突然自焚吧？你说要是喜欢火化这种死法，完全可以死后委托别人啊，急吼吼的自己烧自己，怎么都会引起怀疑的。而且这个假设还是没有能解决箱子的问题。箱为牙错， 作为开启九曲回肠的钥匙，那个箱子那么引人关注，矿组到底是怎么做到拿走了箱子，里头的人却没有发觉的？ 神棍又陷入自己的思绪。过了许久， 那他会不会是叛变了？ 到了那种时候，他叛变还有意义吗？ 哦，也对也对，蚩尤方都要全面折服了，这个时候收个叛徒那纯属无聊啊！啊，不杀还留着当朋友嘛。而且他要是叛变了，那矿族哪还有机会挖完密道啊？ 真是让人头秃。神棍嘟嘟囔囔的，脑袋一歪就睡着了。江炼继续开车，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信号。 还是得跟千姿打声招呼，这一趟来回得失联四五天，要是一句交代都没有，他准得急死。还有美莹那头也得说一声，不然一觉醒来人没了，箱子也没了，他多半会疑神疑鬼。 又走了一程，大概是附近有基站，信号一下子恢复了四分之三。江炼犹豫再三，还是停了车。虽然时间有点早，天还没亮，但他怕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下车之后，他把电话拨了过去，没过多久就通了。果然那头的声音含含糊糊的，还带了一点清梦被打扰的愁苦愤懑。 喂。 江炼笑，几乎能脑补出孟千姿睡眼惺忪缩在被窝里的气恼模样。 哼，我 这么早打电话呀？ 哎呀，想你了呗。 又胡说八道。 你们走了，我待着也挺无聊的。美莹反正天天守着箱子，我准备这两天开车四处逛逛，看看风景。哎，你到西宁了？我过几天就去找你。 没呢，昨天才赶了一半路，大娘娘年纪大嫌累，我们就找地方住下了。倒是神棍那几个朋友没停，一路往西宁去了。我估计等你们过来，他们也该恢复了。哎，我路上才知道这一趟还挺麻烦的，段太婆的葬礼要办，那些遇难的商户也有很多后事处理，我怀疑啊，筹备时间都得超过半个月。早知道我就多陪你两天了，这么早催我出发，到了西宁其实也是干等。 琐碎事儿自然有山户跟进，定场馆、日子以及下铁这种重要的事儿，论亲疏也该高惊鸿拿主意，他处在边上也就是个陪衬。 丧事嘛，你大娘娘肯定很难受，你就多陪着点呗。 你不是不喜欢我大娘娘吗？怎么突然又关心起她来了？ 那长辈总还是长辈嘛。 挂线前，江炼无意间透露， 我开车出去逛，这边信号不太好，你要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我，不用太着急啊。 哼，谁会为你着急啊。 挂了电话，孟千姿关掉床头灯，翻了一个身，准备一觉回笼。但说来也怪，辗转反侧的就是没有睡意。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了灯，蹭一下坐了起来，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披衣下床，开门出来。这是家老宾馆，装修有点陈旧，但在这种地头已经算是豪华住宿了。孟千姿去按斜对面的门铃，手上连按，并不顾忌。很快屋里传来了踢踏的脚步声，那声音到了门后，大概是从猫眼里看清他了。开门的动作很快，整个人也立马恭谨。 千姿。 嗯。 这是孟劲松的房间。孟千姿信步就往里走，孟劲松忙退到一边。见到他这种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动作，孟千姿忽然有点后悔。上一次他也许不该跟孟劲松大动肝火。这段时间孟劲松唯诺了很多，仿佛高台的腰间忽然垮塌。在那之前，孟劲松会给他提意见，会反驳他，也会取笑新词。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甚至会下意识避着孟千姿，见面的时候客气到近乎诚惶诚恐。孟千姿发脾气时，没有料想到会是这样。 营地那头你能联系上人对吧？ 能，我们还有人在那善后。 拨个电话，我有事问。 营地信号不太稳定， 孟劲松拿了卫星电话打了过去。接的那人还没睡醒，嘴里嘀嘀咕咕的，忽然听到了孟劲松的声音，睡意去了大半。听到孟千姿也在，立马精神了。这一日夜，营地唯一值得汇报的，就是神棍和江恋的事儿了。那人磕磕绊绊地把事情说了，又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 啊，是七姑婆吩咐的，说神先生有事儿就尽量配合。后来神先生要半夜用车，还说在沟口给他准备牦牛，我们当然是配合的。对，练小哥好像不知道这事儿，还跟司机换了衣服，开车走了。我们想着练小哥跟神先生是朋友，乔装上车可能是为了给神先生一个惊喜吧。他们一起办事，这很正常，我们就没当回事儿。带的东西，哦，司机说帮神先生搬过一个箱子，还挺沉的。其他就是些咱们的常用装备，车上自备的足够用了，什么山鬼箩筐、喷火器，哦，枪应该也有。对，就是去那个叫彩蛋的沟口。 挂了电话，孟千姿看了眼时间，才七点多，藏区天亮的晚，这个时候外头还黑着呢。 就说嘛，江恋从来也不是特别腻乎的人，天不亮就打电话说什么想我，摆明了欲盖弥彰。带着箱子去彩蛋沟口，这是又要回九曲回肠。一行人好不容易才从九曲回肠出来，伤的伤，亡的亡，怎么又要去了？还有，且只有两个人，神棍这种武力值为零的，万一遇上点什么事儿，江恋连个帮手都没有。 孟千姿又给江恋打电话，信号不好，连不上了。孟千姿的头皮一阵阵发紧，略一沉吟，立马吩咐孟劲松：“ 帮我安排车，我要回去一趟。大娘娘他们估计都没醒，醒了你帮我跟他们说，我会快去快回，不会耽误了葬礼的事情的。” 电话是他接的，孟劲松没有听到太多，但从他的询问里也猜到了几分。 千姿，你一个人回吗？要么我跟你一起吧，再调几个人。你一个人再想走彩蛋那条路很难的。 好，尽快。 车到彩蛋沟口，和之前一样，已经有藏人骑着马牵着牦牛在那儿候着了。江恋真是槽多无口，这就是神棍的计划，一个人，一堆东西，一头牦牛。语言不通，那个藏人咿咿呀呀了几句，就把牦牛交给了神棍。江恋帮神棍把装备抬上牛背，搬箱子时明显察觉出箱子重了许多。 兽骨装进去了？ 不止呢，还有鹿铃。 想起来了，石家信从有物镇快递来的那个鹿铃，之前江恋失魂时还多亏了他。 这也烧？烧一个管用吗？我记得盛家的灵不止一个吧？ 是不止一个，俺想集齐九灵，那不可能。盛家最后一个聚集地是八万大山，几年前就散了，谁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好在，鹿灵是九灵之首，这一个又是镇山灵，就好像串联电路，烧一个，其他的都会受波及。即便是不毁，也会失掉效用。 这也是讯息里提到的。 神棍摇头，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哎，那讯息是死的，给我多少我读多少。但别忘了，因为我身上有彭一的血呀，所以他的记忆和感觉，我时不时的就能提到啊。那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直觉或者下意识，这一部分啊，我觉得是最可靠的，因为讯息可以加工，但感觉是最真实的。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